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哇模特来了。 对的。 嗯，今天呢，我们真的请到了一位十八线的模特，凯文朋友说错了，请到了一位一线的模特来到我们的节目，也是我的一位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这个为什么说他是一线的模特呢？因为他在2017年的时候获得了珠江形象大使的荣誉称号。 哇。 珠江形象大使啊，它代表的是整个珠江地区的这种形象啊，这种人文风光啊。 等会儿，其实樊雪同学就是地理一直都不太好，珠江三角洲地区吗？ 嗯，对， 哪块儿啊？ 珠江三角洲它在就是中国的最南方，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啊，就是最有钱的那块呗。 没错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也说这么多了，大家也应该迫不及待的想看到我们今天这个全身都是戏的模特了啊！我们把话筒 非常貌美大长腿的， 我们把话筒和画面交给他，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巧云。那我呢是珠江形象大使的亚军，然后同时也是大佐的好朋友。 嗯，没了吗？ 我、就是、 你刚刚那种状态哪儿去了？ 我就是代表了珠江的形象，然后我就是一线名模。 对，这才是我们观众想看到的他啊。 对， 其实 戏精本人。 对，开玩笑的，开玩笑的。这些其实巧云啊，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嗯，好好说， 就是一个非常正经的姑娘嘛。大家应该通过我们的镜头啊和我们的这个声音都能感受到，对吧？ 没错。 而且呢，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想来采访一下你，就是为什么会从一个播音系的女生，然后去做一个模特的这种职业，而且还在这项工作当中，或者说这种职业当中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因为毕竟模特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个事情。 没错。 就我这种，就是有帮同学拍过那么一次，那叫棚拍。 嗯 啊，就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如果拍一次东西的话，真的很累。我觉得做模特是个特别辛苦的职业。 嗯， 就本来你说咱们张个嘴就能完成的事儿，为什么要去做模特呢？ 对，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 我就可以随便说话，是不是？ 随便。 由播音生转化为这个模特的心理和过程。 嗯。 就是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模特梦，就是觉得能够站在大家面前走维密是一个。你怎么了，大佐？ 嗯，没事啊，我在静静的听你说完。 但是我的同学和老师都对我抱有非议，他们都觉得我不可以，于是我就要证明给他看。然后呢，我就凭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终于拿了奖。 其实你知道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觉得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已经就是很多的观看的人还有收听的人，大家都应该感觉出来是发生了什么事件跟情况。你为什么那种眼神看着我？ 没有啊，我觉得现在没有任何情况。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好好说这段经历？ 就是其实吧，就是那个珠江形象大使的比赛偶然在我们学校招人，于是呢我就怀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去参加了一下。 然后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是给我们5天的时间，然后比赛，比完赛会淘汰一批人。我就想着啊，我可能就在那儿待5天吧，结果没想到就在那儿待了2个月。就是这样， 就是整个的这段珠江形象大使的经历完全在自己意料之外，是吗？ 嗯，对呀。你觉得我之前会有模特梦吗，搭档？ 他觉得我觉得就好像是那种就是我们艺考的时候常有那种就是陪别人去考，然后他考上了，就是本来要考的那个人没考上，这是可能是因为优秀吧。运气好我们说不上。那我们从镜头上确实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嘉宾确实是，你看长得好看，腿又长，身材又好。你说这是 镜头上看不出来腿了， 好气哦， 不要把腿掰出来啊。 就是随便去参加的，然后得奖了。那在这之后有没有什么关于做模特的经历吗？有给自己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吗？ 嗯， 其实就是模特跟我们主持完全不搭嘎。 因为模特就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走台步嘛、 嗯、 然后我就去比赛的时候就是发现对模特真的是一无所知，每天要踩10厘米的高跟鞋，然后每天是差不多4-5点化妆，化大浓妆，然后要持妆到晚上就是12点，这样就每天都很辛苦。 那这是不是也算是你第一次穿着10厘米的高跟鞋而且化着浓妆？ 没错， 整天待在那儿。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穿过，就是根本不会穿高跟鞋，是那种人。 那就是 5厘米我都觉得太高了，我都穿不了。然后到了那儿就是训练了几天之后，我发现5厘米简直就是平底鞋。 那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就是好玩的事情，或者说让你觉得特别为难的事情？因为我也是就是穿不了高跟鞋的一个人，人家说我这种人不是女孩。 对，就 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的经历？ 你知道我为什么就是有一天觉得5厘米就是平底鞋吗？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模特，就是他们叫什么香港女魔头，就是特别变态，让我们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跳舞。对，然后跳了一下午，所以那一下午下来之后整个人就瘫痪，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发现哇，10厘米太简单，5厘米平底鞋，就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这件事情也教会了我们一个故事，在生活当中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 好鸡汤， 对吧？你看看之前觉得这个5厘米的高跟鞋都已经就像踩在山峰上一样，然后压根就没考虑过10厘米，然后现在觉得5厘米就跟穿平底鞋一样。那就是在咱们这个模特的训练经历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啊或者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现在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我觉得应该会有人去就像是你有一颗模特梦， 就是长得美就没了。没有，我好好的说。 其实长得美也很重要啊。 心里捏了一把汗。 对， 不是，就是我觉得主要是状态吧。包括最近有一个节目叫那个什么《爱上超模》的那个， 还有《天使之路》， 天使之路就那个， 还有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中华小姐》。 对，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评委啊，还有观众啊，最多的是看你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在台上，面对评委和观众那种自信，还有能撑得住场，就是那种感觉很重要。 第一种是感觉和状态， 对。 第二种就是对自己的自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长得美。 没错， 而且现在很多就模特大赛啊，它不光是就是要看你长得是不是好看，那个舞台感是不是好，而且还会问你一些比如说传统文化的问题之类的，就比如说是像是中华小姐啊，还有什么天使之路啊，就会问很多。就现在不是调花瓶的时代了，已经。 天使之路还好吧，但是现在的选美基本上都有一个环节叫做即兴问答， 对， 即兴问答， 对， 很多人都是在这个上面绊了一跤。 对，之前 但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在比赛的时候问过你什么比较刁钻的问题？ 问过好多，然后我甚至已经不记得我决赛就是问的是什么问题了。我记得有一个是你在这个比赛之中把所有的人就拉一个群嘛，然后比完赛之后你如何在维持，你作为群主如何在维持这个群？ 就是如何在比赛之后维持一个陌生人的群？ 也不是陌生人吧，就是比完赛之后大家各奔东西了嘛， 就是维持一个塑料姐妹花的群。 没错，就是一个群， 塑料姐妹花永远不分家。 哇，这种问题还真的挺考验人的。 然后我当时的 讲真，我是不知 道，然后我当时的回答就是一周发一次红包。 很强，深入人心啊！ 我们脆弱的关系需要用金钱来维持。 这回答真的挺…… 那这样我比较希望跟我们嘉宾分到一个群里， 可以接受到红包是吗？ 对， 就是聊完了咱们这模特的经历啊，也是比较正经的一段经历，咱们再来聊一聊生活当中的自己， 真是相当正经呢。 褪去光鲜亮丽的外表之后。 就是真实的样子和生活当中的性格、 嗯、对 兴趣爱好之类的。 没错，也可以让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去多方面的了解一下你的个人的性格呀、嗯、你的爱好啊，就是方方面面，就是生活中最真实的自己。当然不要把我们直播间搞乱啊，谢谢。 我本来就是一个很温柔很安静的同学，你说是吗？ 是的。 就是一开始要说到刚才嘛，就是说一个偶然的比赛的经历嘛。我面试最开始在我们学校面试的时候，我真的直接跟老师说、嗯、老师，我觉得我整个人的气质可能不太适合这个比赛。我真的是当着老师的面说。 就是在参加模特大赛的时候是吗？ 就是一开始出最初面初赛吧算是。 哦哦哦， 对， 海选的 嘉宾脸上写着耿直。 因为我你知道整个人都是比较那种谐星气质、嗯、 明白 对，然后跟老师说的时候也是，老师我可能比较善于说脱口秀啊讲段子啊就是这种、嗯、然后老师还是选了我，最后就是所以来参加这个比赛了。就我一开始也是觉得可能自己不是太适合，但是最后老师还是选了我，说明老师还是有眼光的。 嗯，说明老师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时代的真实性。 嗯、就美貌嘛，美貌和耿直， 美貌对。 那耿直应该算是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主要特色和性格，是吗？ 没错，我就是一个耿直的人， 耿直幽默，还有吗？ 还有大家可以看我脸上 美丽善良，脸上什么真诚，还有什么无邪无知天真。 好了，我就在这儿不多评价你了啊。其实呢，在生活当中的巧云啊，确实是一个、 多才多艺的人。 对，好了。他确实是一个可以让人觉得就是待在他旁边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人物的性格、 嗯、很好相处。 对对对、嗯、而且不会给你任何的隔阂感啊或者是什么奇奇怪怪的感觉。因为在之前上学的时候啊，我们两个是一个小组的。 你干嘛说之前上学的时候搞得我们很老的一 样？没有，在50年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是分到一个小组的。但是在那个小组里呢，为什么说我们俩关系不错啊、嗯、因为只有我是他的搭档。 为什么呢？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就只有我是他的搭档啊、就是、 因为他优秀，我只挑优秀的人给我做搭档。 这也可能 挑的呀、 啊、 我以为我们大佐老师是剩的呢。 好，我要把你们俩话筒都拉掉了。今天这档节目我自己来说。你们俩真的是啊，就是在当时上课的时候就觉得真的巧云她确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姑娘。她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就是 好好说。 就是她真的她身上完全没有那种小女孩的特点。 有啊， 我怎么觉得这不像夸人呢？ 我有啊， 出事儿了。 我有啊，大佐哥哥。 就是她会把她最真实，能不能听我说完你这个人。他就是会把他最真实的那一面完全的无以保留的去剖析给大家，就是把自己 那就简而言之，我们大佐老师意思就是说我们嘉宾爷们呗，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当然我也没这么说、啊、 扯动半天一个词儿就能完成的事儿，非得在这扯半天。 所以第三个问题、嗯、作为一个学习播音的这个学生来说，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综艺类型的人才、嗯、还是自己是一个有新闻梦想的人？这个问题很专业啊，我告诉你，你想好再回答。 我是一个有新闻梦想的综艺咖。 可以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就是我是一个综艺咖，然后因为我在如此又红又专的一个学校里面学的都是新闻联播，所以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没有吧，其实就是现在综艺，因为很多人都会从事综艺，包括我们学校就是不是有优势的，像很多南方的院校会播音这个主持方面就是综艺的比较多、 嗯、 然后他们的能力和水平也比较比我们学校会也许会高那么一点点吧。总之我就觉得就是市场太乱了，需要我这种有新闻理想的综艺咖 去调控一下。 没错、 而且 现在什么人都能 去主持啊，去当综艺咖。 哎，这个确实 是，就 是 我们这是有专业素养的综艺咖。 不是真的啊，这刚刚他说到一句话，确实点醒了我啊。他刚刚说现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做一些综艺的节目，不管他这个人有没有这种主流的思想，不管他这个人有没有文化的底蕴，只要 他 长得好看，对，只要这个人他长得好看，或者说他比较能白活，又或者说 草根明星多了去了， 也不像是说草根 现在快手上很多都特别火了。快手上很多特别火的主播， 就是 你点进去看，也不一定长得好看，但是确实能聊能侃。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不能说它是一种社会的不好的现象吧。当然它出现了，就一定说明有出现的原因，但是它就是原因究竟在哪儿？ 这些人的出现，让我们这种就是专业出身的、学院出身的，就会很。有的方面可能 需要去学习和借鉴， 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对我们也是一种打击。但是现在就融媒体时代的到来，就确实是让我们的就是主持方向啊，或者说让我们对于综艺方向等等都是一个多元化接受的一个情况。对，你看现在就好像是人人都可以当明星，然后人人都可以做主播。 这也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 坏事，而且这其实也是一种能力，这真的是一种能力。比如说你看我们没有他长得好看的话，人家那个又比他能砍，这个没他会砍吗？哎，他还会比他跳舞。你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再怎么着我们还是得靠手艺活着， 没错啊，这个 还是得吃手艺饭的。 对，无论是有没有新的主播进来，有没有这种就是我们那种所谓的呀这种 哎呀，再聊就要聊就业了。 当然，这也 是一个心酸的事情， 这也是一个社会的形式嘛。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刚刚那个问题也是去留给大家去思考。我们究竟需不需要这种，比如说就像快手啊，或者是其他一些网络直播里边的这些主持人和直播的这个人才来出现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需不需要跟他们去学习借鉴一些什么东西，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跟反思的一些东西。留给大家去想。然后咱们我再问巧云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你爱我吗？ 话筒拉掉，不想跟你聊天啊。 这也是我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未来男朋友的类型是什么样子？ 帅的。 能不能更具体一点？ 言及正义。 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外表很帅的人。当然就是包括他长得就是很阳光，所以就是内心也很阳光，就表里如一，并且非常温暖积极向上，就可 OK。 那假如真正有这么一个男生站在你面前的话，你有一分钟的时间对他说话，你会跟他说些什么？现在就给你一分钟。 我爱你。 没了吗？ 还有什么呀？能说什么呀？我这么矜持的人， 我爱你还不行吗？就跟他说一分钟话，我爱你。那这样，那我们嘉宾有觉得我们大左老师， 你不要每次来女嘉宾都以我 为例，是不是那种阳光的人呢？毕竟我们左哥就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找着女朋友。 我觉得左哥就是他，确实是那种温暖阳光的人，就是有点苍老， 苍老。 好了， 但是这事儿也不怪我们左哥啊，因为我们 聊了 之前很多网友留言就说，以为左哥是那种就是又胖又油腻 又黑， 哎 呀，就喜欢这种评论呀。 啊，对，其实大家都是错的啊，我还是一个非常阳光的青少年的形象啊。这个今天呢，我们也跟巧云聊了聊。这个他当模特的那段经历， 不让我们黑他了，听见了没有？ 不让他试过了，这是 也跟我们说了说这个自己对于新主播或者是说新闻主播和综艺主播中间这些的一些看法。最关键的是，他说了说自己对于未来男朋友的要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啊，大家思考一下，这个今天的嘉宾呢，可是珠江形象大使的亚军啊，这个不仅从形象啊、外形各 方面的角度来看，都不是你们所喜欢的人选。好了，这个开玩笑，开玩笑。 哇，真是好成功的一期节目啊！ 开玩笑的啊，真的，巧云的人真的特别不错。虽然我们主打的话题呢是青年人互动交友类的，也不仅仅只局限在找男女朋友。但如果你觉得这个 可以找宠物是吧？ 还真的挺不错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啊，这个牵线搭桥我们还是能做的。好了，今儿这节目时间到这就差不多了，也不想再这么互相怼下去了。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也请各位持续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明天再见，拜拜。